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庄道琴点手换小船，亲自出马。这船呢，一直过了江心，来到司徒朗的坐船室，飞身跳上船板。这多宽敞，上什么小船？司徒朗一看是师傅，先是一愣，还有点不服劲儿呢。后来大面你得交代得过去，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背好，跪倒在船板上。师父，一向可好？不孝弟子司徒朗叩见恩师。司徒朗啊，你还认识你这个老师吗？ 哎呀，师父， 别看您把我出了名了，不念师徒之情，但弟子对老师从来都没忘过呀。您的生辰，您的一切一切，我是铭刻肺腑。如果老师赏脸能到我的玲珑岛，我是奉养老师，责无旁贷。 师父，您这从哪儿来？ 司徒朗，你给我起来，你站起来。这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这为什么？他，好吧，师父容禀，您了别生气啊，其实也多余生气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是这么回事。他这人还真不会说瞎话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把韩宝、吴志广、法禅、贺勇、韩忠怎么来到玲珑岛，怎么哭诉前情，怎么求他庇护，怎么说李坤是个软骨头，卖友求荣，等等等等等，把这经过都说了。说是我出于义愤，我热心肠，我要打这个不平，故此我才伸手帮忙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人家，您这不听明白了吗？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孽杀司徒朗啊，你还舔脸说呢？你暴打不平，我问问你什么叫不平？你先给我解释清楚，这里边有没有个是非问题？你连是非你都弄不清，哪头黑哪头白你都弄不懂，你插什么手？韩宝、吴志广夜入皇宫盗取国宝，犯了不赦之罪。哦，你就报答这个不平。 有人抓他们，你护短；有人捕盗，你拦着，这就叫抱打不平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这本身也犯下不赦之罪。你多大的年纪了？你胡子都白了，你不是年轻人呐、啊？你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？司徒郎，你要能听我的话，咱别说师徒，咱就说朋友吧。能不能跟我到对面拜见雍亲王胤禛，拜见佟林，你把你的错全承认了，马上收兵撤退，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，满天乌云可就散了，你落个好收场。如果你要不听，司徒郎啊，你看一看来的都是谁，你是难逃公道，明白吗？司徒郎还真不听邪呢，把脑袋一拨了，两只耳朵扇呼扇呼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我师父，你无情，我不能无义。刚才您了说这番话，我不能接受。我见谁？我见雍亲王认罪，我有什么罪？我有什么罪？我干嘛那么低三下四的装孙子？我向佟林请罪，他算个什么东西的？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竟敢大言不惭，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他创什么一家？在我这他就行不通。老师啊，谁让您传授我武艺来的呢？我这个人不忘本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也承认您是我老师。现在仍然是一如既往，我请老师您闪退旁边，您看个热闹。我要逗逗佟林，我先问问他，昨晚他怎么跑的？什么人困在镇海川也跑不了，他怎么就能跑？莫非他泪生双翅飞出我的玲珑岛不成？另外我跟佟林要比划比划，他要用功夫把我降服住了，怎么说都行，赢不了我呀。师父，嘿嘿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今天就分个八两半斤。这家又犯驴劲儿了，我倒也可气坏了。好好好好，司徒郎啊，你不用跟佟林比了，来来来，咱俩比比。那我怎么能呢？那我不叫以小反上，我的罪就更大了。司徒郎，你还懂得你犯了罪啊？如果你不敢跟贫道交手，就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。不献，不见呐！我告诉你，老师，你别强人所难。我这个人宁折不弯，我说出去的话就算数。要叫我收回，万难。可把庄道爷气坏了，这就过来要跟他玩命。正在这时，听身后有人说话：“老人家，且慢！”庄道紧就回头，佟林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点手换小船来到这只船上，佟林到了。师伯，方才司徒郎所说所讲，小侄全听见了。他不是不服我吗？那就听他的，我愿意奉陪当场跟他分上下比输赢。另外师伯您别忘了，强迫不行，强拧的瓜不甜，您就把他压服了，他心里不服气，咱们必须使他心服口服。海川呐、啊，庄道琴把佟林拉到旁边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海川呐、啊， 你不应该来呀、啊。我不是长司徒朗的威风，灭你同林的锐气。海川，你白给呀、啊、你。你绝不是他的对手。他跟我学艺20年，他什么能耐我心里还没数吗？嗯，是你的武功可以不善，你净露脸了，但你要保持住啊，你要跟司徒朗一伸手一战。后边的话还没等说，佟林一乐，师伯呀，该着丢人想露脸也露不了，该着现眼怕也不行，事情头已然逼到这儿了，我宁愿栽到他手里头，我也不能叫他把我镇住啊！师伯，你尽管放心就是的。佟林说道，啪一转身是直奔司徒朗。那么大的战场上，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。佟林那火撞了3撞，又把他压下去了。没拽兵刃之前，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，司徒老英雄，佟某有礼了。再看司徒朗那小辫都立起来了，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两个大耳朵片扇呼了几扇呼，整个是个猴子发怒一样，鼻子眼圈都是红的。佟林呐、啊、来得好，刚才你说话我也听清了，那么说你想跟我司徒朗比上下分胜负了？自然了，既然司徒老英雄愿跟佟林比试，我焉有不尊之理呀。佟林，好好样的，就冲你这一来敢应战，你够个英雄。咱俩打不能白打，咱得赌点什么的。佟林说，行啊，你说赌什么？嗯，刚才我跟我师父说了，如果你佟林把我给赢了啊，你怎么说怎么是呗。就我本身来说，杀寡存留任凭自便，把我绳之以法送到北京交刑部三法司，哪儿都可以，该寡就寡，该砍就砍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我司徒朗死而无憾。为什么呢？我自己是好的，我赖谁呀？那么佟林，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？佟林说，这么办，我要赢不了您，官司我去打去，韩宝吴志广我不要了，翡翠鸳鸯镯我不要了，这官司我打去，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哎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各位都听见没？司徒朗就好像啊，佟林这话跑了似的，回头跟大伙说：“你们都听见吧？我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”然后他又向对面说：“我对面的朋友，你们都听见没？这佟林说的啊，我也没给他上刑，我也没逼他，他自发心愿自己说的。如果我要把他赢了，官司他打，没我的事儿了。”哎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佟某人画出一句，不要更改。佟林冷笑一声，哈哈哈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顶天立地，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、啊？那好嘞，请吧，谁也别伸手，就咱俩的。慢，司徒老英雄，我要把你赢了，韩宝吴志广怎么办？我骄傲啊， 我教啊，他俩想跑都跑不了。他俩跑了，我打官司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绝不能叫他们跑了。我希望老英雄说话算数，现在就把这俩人抓住，连国宝我得看看，就放在咱们眼前。我赢了，我把他们带走；你赢了，我转身就走，我不要。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好，这样干更有把握一些。来人，把韩宝吴志广给我们绑下。这一说绑不要紧，手下军兵回头再找韩宝吴志广是踪迹不见。你说这事儿弄的什么原因？动手的时候他们还在人群之中观战，后来这事情越闹越大，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战场上，把他们俩忽略了。这俩小子比鬼的都鬼，比滑的都滑呀。他们一看接二连三竟死人了，吓得寒毛根都发炸，浑身起鸡皮疙瘩呀。韩宝跟吴志广一咬耳朵，我大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看这意思玲珑岛保不住了，我看也玄乎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国内要待不了，干脆上云南，咱出国吧，离开大清国的版图，咱们到西洋去溜达溜达吧。行，这俩小子商量定了。一看大伙全注意战场，谁也没注意他俩，这俩小子就往后吞吞吞吞吞吞，吞到飞虎船的后屁股这儿。再看看左右没人，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下了水了，到水里就是他们的家了。佟林抓不住他们，这俩小子就仗着水性高，可一进了水，觉着这回万无一失了，这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游出去个3里5里，找个没人地方一上岸，然后化妆改扮，实不行就毁容，我们也得跑啊，也得带着这翡翠鸳鸯镯，这对镯子要出国之后得卖多少钱？我们俩打着滚花也花不完呢，对不对呢？这俩小子是这么想的，但这回他俩跑不了了。他们觉得他们挺鬼呀，在雍亲王身边背后，西方大侠于澄两只眼睛跟鹰一样，一直就盯着他们俩。老头什么也没干。西方侠于澄心说，战场上伸手用不着我，我也别闲着，我得干点活。关键问题在韩宝吴志广身上啊，这俩小子在那儿呢，我就盯着你，我看你往哪跑。这俩小子往后一吞，西方侠就看见了，回身把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拽过来了。侯杰就问老哥哥什么事儿？看着没？看着韩宝吴志广没？看见了。你看他俩要干什么？看那意思往后吞，对，他俩要溜。咱哥俩别闲着，上水里边等他俩去。好吧，这二位大侠谁的招呼也没打，换好水师衣，在船屁股后头就进了水了。这俩人水性太大，一溜水线就不见了，一直从水底下绕到司徒朗坐船的后边，在水里头等着呢。韩宝吴志广正好下了水了，觉得挺美，那脚底下怎么不得劲儿呢？什么原因？ 让西方侠掐住韩宝的脚脖子，二侠侯爷掐住吴志广的脚脖子给抓住了，这下入了死扣了，往水里给一拽，另一只手伸出来抠肋扇。西方侠会铁砂掌，单掌开杯及时如粉，二侠侯爷会鹰爪力，那手指的比铁条都硬，这一口肋扇能轻得了吗？肋条骨都给抠折了，俩人在水里的疼痛难忍，张嘴想喊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想不喝又一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们说什么声？灌满了。这俩贼呀，才得了应得的结果，让两位大侠拎着脚脖子拉回坐船。等上来之后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前边，往地上一放。云亲王一看，谁这是？爷，这就是海川日思夜想要抓的那俩贼韩宝吴志广。 是啊，都认不出来了，这快点留活口的，进北京还得到案打官司。 水推出来把俩人救活，俩人等明白过来，已经叫绳子结结实实给捆上。与此同时，在韩宝的身上搜出国宝翡翠鸳鸯镯。值得祝贺的是，这对玉镯一点损伤都没有。哎呀，大家这个心呐，甭提多高兴。说过年高兴啊，比那高兴的多是为钱，特别是替通灵高兴。后边洪阳洞本来司徒朗想要跟佟林决战，听见后边开了锅了，怎么回事？他手提日月五星轮转回身来问手下人，后队发生什么事了？禀报岛主，韩宝吴志广想逃走没走了，让人家生擒活拿了。不信你往对面看，大船上那不是吗？捆着呢。哎呦，司徒朗是心慌意乱，他一看这个形势对自己太不利了，再打下去是百弊而无一利。这个老家伙挺滑呀，干脆顺坡下驴，把双轮一分，绑一个猛子跳落水中，是逃之夭夭。这得说司徒朗明智，不用说旁人，他老是装到秦在这盯着呢。又有佟林，又有那几位有名的剑侠，还有天下的英雄，他知得抵挡不住。你别看说横话，心里也没了底了，这跑是对的。他心里这么想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什么都有，这点气儿要没了全完了，玲珑岛他也不要了。他这一跑不战自乱，副岛主、偏副寨主、大小头目、喽啰兵开了锅了，投降的投降，交枪的交枪，逃跑的逃跑。雍亲王指挥佟林众人没费一刀一枪就攻占了玲珑岛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